3月31号，巴黎，晴。一个方方日记把朋友圈撕成了两半，本来不想说的，但刚刚看到有朋友在看方方美国疫情日记，点开来不觉得惊掉了下巴。是的，美国啊，西方世界啊，当然也不完美，疫情之下各种问题也层出不穷，从上到下也像热锅上的蚂蚁。这不，上周六法国总理的讲话到今天还被人揪着不放。菲利普当时说，我不允许任何人说隔离措施出台太晚。呵呵，法国人才不管那一套，你不是不让吗？那我到处说。社交媒体上群众的口水铺天盖地，直接送总理上了热搜，真是水能载舟啊。看看外国的月亮也不圆，于是咱们就可以安之若素，就可以吐气扬眉了吗？恐怕还真不是这样。首先，观天下，咱不是比差比惨，对吗？不是说别人坏我就坏得理直气壮，别人犯罪你也要跟着坐牢吗？其次，衡量一个东西是不是好，标准从来都不是说它毫无缺点，而是看它能不能及时发现问题，要不要主动正视问题，有没有认真改正问题。毕竟，懂得反思，善于纠错，哪怕从客户体验上讲，也比掩耳盗铃般的说自己就是好，就是好，就是好，更不招人烦。当然，我依然尊重朋友看比方方的权利，就像如果不删帖，我也有足够空间追咱的此方方一样。谢天谢地。也是在朋友圈，昨晚睡觉前看到有人发的消息，凉山州西昌市发生森林大火，视频中火舌仿佛都要从我的手机屏幕里窜出来。今天睡醒再看，火灾已致19人牺牲。一年前也是3月30号，凉山州木里县也曾发生森林火灾，留下了31个英雄的名字。我们似乎善于遗忘，我怕我真的忘了，所以朋友圈依然留着一条被和谐的转发。被和谐的帖子叫湖北省春节团拜会圆满举办。那一天1月23号武汉封城，4月1号是西方的愚人节，也不知会出啥幺蛾子。总之我们不要骗自己就好。今天的巴黎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，但人却总有些灰头土脸，没法开心就好了。已经隔离在家15天，这样的日子至少还要复制15天。宅在家久了，各路牛鬼蛇神也都出动了。有消息说法国的家庭暴力问题更为严重了，这事儿可是从去年底媒体就开始说。但隔离在家，咱可不能比惨，更不能看到有人水深火热就觉得自己可以偷着乐，咱可得好好活。那现在的生活怎么说呢，是一种混乱的规律吧。每天起床就是中午，真是睡到太阳晒屁股，然后上网课、写公号、做录音、剪视频，可有正事儿了。然后呢，然后就是趴在窗口晒太阳看街景。真的，我家门前变成了了解外面世界的最佳窗口。于是第一次看到警察怎么查验路人，这么多天也第一次听到巴黎大叔爽朗的笑声。当然还少不了每晚8点的固定约会，有人鼓掌，有人敲锅，有人呐喊，没有组织，没有动员，没有煽情，日复一日，3天又3天。对了，宅在家当然还少不了吃喝，喝的自然管够，吃的嘛，手艺这都是逼出来的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到目前为止已经搞定了麻辣香锅、麻婆豆腐、蒜苗炒香干、香菇牛肉馄饨，今天此刻又解锁了一碗糙米薏仁汤。隔离的小日子竟然活色生香，真的值得傲娇一下，奥利给。然后为了防止在胖的路上越走越远，偶尔在家跑个3公里啥的也不是不可以，困兽犹斗在胖与痛的边缘挣扎。当然在我妈眼里我还是瘦。嗯，有句话怎么说的，有一种瘦叫我妈觉得我瘦。这些天总还有些小确幸，有些好消息。比如超市里的水果蔬菜都是法国造了，原来习惯了西班牙的水果，又大又好看，就是没味儿。 现在吃着法国水果，长得歪瓜裂枣，但谁吃谁知道，那叫一个甜。比如巴黎地铁卡四月的充值费用全退，75欧啊，乖乖，这得多少钱？突然想起来去年12月地铁罢工，当时也说要退钱，只是到现在还没见着钱。不过人总要有点盼头不是？万一实现了呢？再比如小巴黎地区家附近超市啥的也可以送货上门了，国内早已熟悉的日常在这边多少还有点不习惯。邮递员叔叔们也纷纷表示，他们要减少信件的投递，全心全意投入到为巴黎人送货上门的服务中去。